是红色的。 It's red. 那是她的梳子吗？ Is that her comb? 不，不是，那是我的梳子。 No, it isn't. It's my comb. 好，那么今天的课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要给大家留作业啦。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由于今天这一讲是全课的最后一讲，所以呢，我们要求朋友们把全课的内容复习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翻到课本的第19页，第三项呢，我们有一些中文的词汇。大家可以试着用英文来说出他们的意思。好了，现在又要说再见了。See you next time. Bye. Well, listeners, I'm Scott, and I'm saying goodbye and see you next time. Hello, everyone. This is Gong Zheng.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Gong Zheng。欢迎您走进我和 Scott 主持的自学英语。 Hello, listeners. It's me again, Scott, and I'm here to help you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at's right,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lesson 4. 在以前的课程中呢，我们多是学句型，还有一些单词。那么从本课开始呢，我们将学习课文。那么在进入课文的学习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学习本课的生词。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Small.Small. There is. There is. Next to. Next to. A few. A few. On. On. Also. Also.And the in curtain some mirror 在单词典籍中，首先让我们来学两个名词。在我们形容房间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形容，比如说这个房间的啊窗帘是什么样的？窗帘用英文说是 curtain, C-U-R-T-A-I-N, curtain。有的时候我们的房间里要挂镜子，那么镜子呢就是 mirror。Mirror, M-I-R-R-O-R, mirror, 镜子。镜子呢有大有小，小的镜子呢就说 small mirror, small, S-M-A-L-L, small, 小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家里可能要挂几个窗帘，或者是一些窗帘，那么说一些的时候呢，要说 some,S-O-M-E, some curtains, 有几个什么什么，几个是 a few, 比如说在桌子上有几本书，那么几本书就是，对了， a few books,在描述房间里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个非常有用的说法，那就是 there is, there, T-H-E-R-E, there, is, 我们以前学过了，那么放在一起就是 there is, there is. 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用 there are, there ar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些表示方位的词，比如说什么东西紧挨着什么什么，我们则要用词组 next to, next to, N-E-X-T, next, next.不要忘了介词 to, 连起来呢就是 next to。 比如说以前我们学过窗户这个词，如果要说挨着窗户呢，那就应该是 next to the window。 对了， next to the window。 那么要想说什么什么在什么什么上面呢，应该用 on, 这是一个新的词， on, on, on。 比如说有几本书在桌子上，那我们就要说 on the desk, on the desk。 学完了在什么什么上面，我们再来看看在什么什么里面应该怎么说。我们要用介词 in, in, in, in, 在房间里就应该是 in the room, in the room。非常好，最后再来看看这样几个词，一个是 also, A-L-S-O, also, also 是也的意思，我们也可以当还来讲。再看看 and, A-N-D, and, and 是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这个和的意思，比如说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么我们就要说A bed and a chair. A bed and a chair. 非常好。最后呢，来看一个小词 the, T-H-E, the. 请大家注意 the 的发音。The 是个定冠词，我们在课文中呢，将进一步看它是如何使用的。 Text Ken Cohen. 首先我们来听一听这段课文讲的是什么。 My room. This is my room. It is a small room. There is a desk next to the window. There are a few books on the desk. There is also a bed and a chair in the room. The walls are white. The curtains are yellow. There are some pictures on the walls. There is a mirrorOn the door. 那么大家可能听出来了 My room, 我的房间。比如说啊，我们在给我们的这个朋友写信啊，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跟国外的朋友写信啊，如果人家问你啊，你住在什么地方啊，你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呀，我们就可以用今天来学的课文来做一下描述。比如大家可以附上一张照片啊，首先呢要介绍这是我的房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This is my room. This is my room. 啊，这就是我的房间。哎呀，这个房间呀确实比较小，我们就说 It is a small room. It is a small room. 接下来呢，我们向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房间里都有什么摆设。比如说 There is a desk next to the window.There is a desk next to the window. 在房间里面呢，有一张桌子，桌子是挨着窗户放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书摆在桌子上，那就是 There are a few books on the desk. There are a few books on the desk. 房间里还有什么呢？ There is also a bed and a chair in the room.在房间里啊，还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接下来呢，您可以做出进一步描述，比如说墙是什么颜色的呀，窗帘是什么颜色的呀，屋里有一些什么摆设，而且挂着一些什么画啊。那么呢，我们就可以说 The walls are white. 墙是白色的。 The curtains are yellow. 窗帘是黄色的。 There are some pictures on the wall.There are some pictures on the wall. 那么在墙上呢，还挂着一些画。 最后呢，您可能还要向您的这个笔友啊介绍说 There is a mirror on the door. There is a mirror on the door. 在门上还挂着什么呢？门上还有一面镜子。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这篇课文里呢，我们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也就是表示存在，表示什么什么地方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这么一个句型。那么在英语里呢，我们要用 there is 或者是 there are。 there is 是表示单数的动词，那么在 is 后面呢，一般我们要加单数的名词，比如说 There is a desk， 有一张桌子。我们可以继续来描述一下桌子到底在哪儿呢？所以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表示地点的词组。 There is a desk next to the window. There is a desk next to the window.Next to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紧挨着的意思，也就是紧挨着窗户有一张桌子。所以呢，这个句型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 there is 加上单数的名词，再加上地点。如果说在房间里有一把椅子，你应该怎么说呢？ There is a chair in the room. 非常好，There is a chair in the room. There is a chair in the room.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复数形式是如何表达的。那么我们可以说 There are a few books on the desk. There are a few books on the desk. 在桌子上有一些书，大家注意到了吧？动词在这里我们用的是 are. There are. There are.然后呢，我们用的是名词的复数形式 a few books, a few books。当然，我也可以说房间里或者是桌子上有一些书，我也可以用 some books, some books。所以 there are a few books on the desk, on the desk， 还是表示地点。因此呢，我们在描述房间里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there are。加上名词的复数，再加上一个表示地点的词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课文里啊，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呢是两点，一个是 there is， 一个是 there are。 在后面的练习中呢，我们将进一步来练习这些说法。现在呢，让我们走进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Is there a clock on the wall? Yes, there is. Is there a mirror on the wall? No, there isn't. 在句型浏览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句话。Is there a clock on the wall? 在墙上有一个钟表吗？那么它呢，实际上是从陈述句 There is a clock on the wall 变来的。大家注意到了吗？我们把 is 提到了 there 前面，所以呢是 Is there a clock on the wall? 回答呢，是的，我们可以说 Yes, there is. 我们可以接着问，墙上有没有一面镜子呀？ Is there a mirror on the wall? Is there a mirror on the wall? 回答可以是不，没有。No, there isn't. 一起来练几个句子吧。比如，我们可以问，在包里是不是有一把梳子呢？ Is there a comb in the bag? Is there a comb in the bag? 回答可以说 No, there isn't. No, there isn't. 如果大家再做一个补充说明，您可以说包里有一把刷子，那就是 There is a brush in the bag. There is a brush in the bag. 希望朋友们呢也可以像我一样，把 there is 这个句型的陈述形式以及疑问形式都练一练。我呢现在又该给大家留作业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啊，我想让大家再次操练 there is 和 there are 两个句型，并且用这两个句型呢来写出一篇描述自己房间的小文章。好了，盼望着下次能够早点见到你。再见，朋友们。 Well, listeners, here we are, the end of Section A. Next time, let's try Section B.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2017年3月19号，第二届海淀区中小学冰球联赛在五棵松体育馆正式开幕。受活动主办方的邀请，来自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翠微小学站的11名学生记者亲临现场持证上岗，并且顺利地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报道实践，也陆续发出了他们的报道。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冰球这项运动。冰球运动呢是起源于加拿大，又称冰上曲棍球。在19世纪中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兴起了这种运动。游戏者们脚穿冰鞋，手持曲棍，在冰面上追、运、击打圆球。冰球比赛于1855年在金斯顿首次举行，并且在1858年传到了欧洲。第一次正式冰球比赛是在1875年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冰场举行。1890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冰球协会组织安大略冰球协会，并且在1893年赴美表演。1910年举行首届欧洲冰球锦标赛。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女子冰球，1892年在多伦多举行了首次女子冰球赛，1916年在美国举行了国际女子冰球赛，1990年开始举行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1920年将男子冰球列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后来将这届冰球赛定为首届世界冰球锦标赛，1998年才将女子冰球列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Ice hockey is a contact team sport played on ice, usually in a rink, in which two teams of skaters use their sticks to shoot a vulcanized rubber puck into their opponent's net to score points. Ice hockey teams usually consist of 6 players each, 1 goaltender, and 5 players who skate up and down the ice trying to take the puck and score a goal against the opposing team.So ice hockey is a fast, fluid, and exciting team sport. It draws big crowds at the Olympic Games thanks to the drama and tension of the match.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